我也是特别要用这段的经文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一般我们称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四卷的监狱书中的其中一卷。保罗的宣教旅程有三次，而最后一次是到罗马。他到罗马的时候呢，他是被监禁在罗马的监狱里头，不是因为他犯罪，不是，是因为他传福音的缘故。所以在那个地方，即使是狱营里面的这一些管理人员，都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义人，但只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所以就常常的给他方便，也让他有机会可以接见很多人，甚至这一些来接近他的这狱营里面的军队里面的人，都来相信的福音。保罗他的信仰是何等的坚固，他对于主的信心是何等的大。就在这么样的情境里面呢，他听见到他所爱的一个教会，叫做腓立比的教会，教会里面特别特别的来鼓励这个保罗，保罗要写一个信来答谢他们，因为可能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当中，按照圣经所记载说，他有自己的房子可住，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管理制度是怎么样，可能就是监狱外面的所住宿，大概现在也如此吧。我们曾经有过，被判刑的总统现在也可以在外面住，对不对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大概需要有一点经费，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就派的弟兄来接济这个保罗。保罗心里面好受感动，说你们的奉献像馨香之际一样。因为据保罗所了解，腓立比的教会并不是一个富有的教会，可是因为有爱心的缘故，保罗领受的时候，心里面是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一定要写一封信来谢谢他们，好让这个信能够达到弟兄姊妹的当中，也给那个送款下来的人一个信任上面的表示。保罗同时也听到这位弟兄带来的信息说，教会遇到有一些的困扰，这些的困扰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有人传一些的信息跟保罗所传的福音好像有不一样。保罗听见了以后，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焦急。做你晓得，做父母的人如果看见自己的儿女所行径的东西跟应当行的东西有差距，内心上一定是非常的担心的。所以他就写信告诉他们，到底担心什么？当然，腓立比书有四章，每一章节都有很多的信息可谈。我今天早上我不能够跟大家来谈全部的，我就单单对这个问题来谈。原来是当时候教会遇到一个信仰上的困难。大家晓得保罗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背景，而且不仅是犹太人的背景，他当时候是一个非常热心的犹太人。我跟诸位来做一个简单的名字上面的区隔。我们大部分的常说犹太人，我们说是以色列人，我们说是希伯来人。我现在来跟诸位做一点分别一下。所谓的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国家，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一样，对不对？那么我们这里提到的所谓的希伯来人，这是语言，我们现在讲的是国语，对不对哈？可能也有人闽南语什么，那个是从他的语言来说的。希伯来的语言的本身就带有文化，是不是？不同的语言会有不同的文化，所以他就提到这个希伯来文化的影响。那么又提到了犹太人是从宗教来的，大部分的以色列国家的人，或者是讲希伯来话的人，都是在上帝的子民当中里面呢，可能他们都已经信仰耶和华上帝。可是有一些的人到过头来，特别是在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人有一种觉醒，上帝拣选我们不是为了只是让我们蒙受他的恩典，我们应当把这个信仰跟其他的人分享，也因这个缘故开始准许一些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说希伯来话的人，也不是过去信奉这一位耶和华上帝的外邦人，当然他们也有一些挑选。比如说在新约使徒行传里面，听说有一个叫做哥尼流的人，对不对？哥尼流后来全家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像这样的人 他是在社会上里面表现是非常的圣洁公义的人，他们也给他拣选，也接纳他们可以进到一起来敬拜耶和华上帝，这称为叫做入了犹太教，这样明白吗？当我们称为犹太人的时候，是指到他们信仰耶和华上帝。大家要知道，当一个犹太人他们信仰上帝了以后，守的是安息日，不仅守了安息日，一个男丁要受一些的割礼，这是表明旧约的里面亚伯拉罕的祖孙一定要受了割礼，而且要按照犹太人他们的各样的节期遵守，不仅节期遵守，而且吃的东西也都要分别为圣，有一些东西不是因为卫生的缘故，是因为礼仪的缘故，有些东西他不吃，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了，猪在我们来讲都吃，对不对？在他们来讲，他们认为是不洁净就不吃了。还愿意这样遵守的人，也就是叫做犹太人，这样明白了吗？当保罗他这三者背景都有，他说他是以色列族，他又是希伯来人，他又是犹太人。不仅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里面呢，他们最感觉到可夸耀的是上帝将圣言给他们，这个圣言就是圣经上所讲到的旧约，特别是指到摩西，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从埃及地经过红海，然后又在这个旷野中有困乏的时候，上帝一路的为他们预备，心存感恩，来到一个山叫做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向上帝说，我们真感激你，正因为上帝对我们这样的好，领导我们从捆锁当中，埃及法老的捆锁中而出，而且又一路眷顾我们，我们认定了他就是我们的上帝。在那个时候，上帝透过他的仆人这样说，我是特别的上帝，这个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是跟别的不一样的，正因为上帝是圣的，你们也要是圣的。可是怎么表达这个圣的呢？就在那个时候颁布的十诫，圣经上记载了神透过摩西把这十诫，所有的律法书都是根据这十诫而演化出来的，让他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子民的生活。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非常非常的一种的感动。所以保罗这个人呢，他是生在大树，大树按照我了解的是一个希腊的城树，这个城市是一个大学城，所以在那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的希腊的哲学，希腊的教育家在那个地方，因此他在那个地方饱得了很多这种希腊的这种思想影响。他的父亲啊，怕他西化太厉害了，所以就要他到了这个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是一个犹太的拉比，叫加马内的名下，接受他律法的教导。保罗在那里学得非常好，为什么我知道他是非常好呢？因为在这里提到，他说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我们读新约来讲不喜欢这个人，对不对？假如我今天说你是法利赛人，其实间接在骂你，对不对？是说你好像是假冒伪善一样啊。可是我要告诉诸位，保罗在那里说我是法利赛人，跟我们现在讲法利赛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要做一个法利赛人还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法利赛人是一种敬虔的一种的清流。怎么说呢？因为犹太人呢、慢慢的失去了那种崇拜的热忱，把崇拜当作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礼仪要遵守，因为他们是不是要安息日，对不对？所以做生意的人就是说巴不得安息日赶快过去，那言下之意的是说今天实在是不得已的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行礼如仪呢，崇拜的感动，崇拜的精神就会失去。就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人说，我们不能这样对待爱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定要特别对他的有一种的遵守，所以这个遵守就是要熟读上帝的律法，而且要守安息日，非常喜悦的守安息日。不仅守安息日，他们一个礼拜还要禁食祷告两次，哇，这个不得了了，禁食就是不能吃饭，对不对？那一定都是从心里面的。哎，再说那个禁食不是为了像我们现在叫节食哦，我们现在节食是为了体重太重，对不对哦？不是， 他们是真真实实的天天虔诚的敬拜上帝。不仅如此，他们愿意拿十分之一来做奉献，因为当时候他们的圣殿曾经被毁过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应当让我们的下一代要有继续不断的来传承这个神的律法。可怎么办呢？我们都忙着工作，总要有一些人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啊。所以他们的家长就做了这个决定，我们一个人一个家奉献十分之一，这圣经上有这样记载，十个家庭是不是就可以请一个老师呢？所以他们十个家庭就可以请一个老师，教他们的孩子从小要来敬畏上帝，熟读律法。弟兄姊妹，在我们研究教育的人来讲，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这个民族那么重视宗教的教育。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知道，如果我的儿女从小能够敬畏上帝，走在敬虔敬畏上帝的道路，我的孩子必定蒙福。请说阿们。 阿们。 这就是我们人留给我们的下一代最重要的保障。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里面讲到，我所属的一个姊妹来跟我谈谈话，我问她说，你的孩子在哪里？这是她的独生，家里面独生的孩子。在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一个独生的孩子一定非常非常得到长辈父母亲的宠爱，也因这个缘故，任何的事情就是来照顾他。有些时候这样照顾会使孩子失去了独立的能力，对不对？可是他一定要有成长，他要到军队里面去成功岭做那个训练，那么大学毕业以后还要怎么样？还要到军队里面去，然后有些历练。不过我去跟他谈话的时候呢，他就是跟我说，我的孩子已经出国了，他在美国的地方，可是我不能过去。诸位，你知道那个周妈妈的心的意思是什么吗？我的意思就是，我很希望能够多来再照顾我的孩子。我告诉他说，要鼓励你的孩子去教会，让上帝照顾你的孩子，比你做父母的照顾你还更加的贴切。请说阿们。所以他就跟我说，牧师，你给我看看我的孩子的地址，你看看美国哪个教会可以去帮助他。这给我们看见到，有智慧的父母亲一定要从小把你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你能够给他们最大的福气跟保障。刚刚来我看到姊妹，我就说，你今天没有上在主日学里面教导吗？他说有，可能有别人教导。很好，主的教会一定要有这种智慧，做家长一定要有这个智慧教导他的孩子。保罗就是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心上面对于律法是非常看重，这是多么大的保障。我刚才讲过，保罗学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当上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好多的条件，除了那一些敬虔善行，还要经过一些律法的考试。不是所有学律法人都能够当法利赛人，是那一些优秀中的优秀才能够被拣选。所以我说保罗他学得很好，他学得很好，所以他对律法有一种非常非常敬虔。因为律法是维系的整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的核心价值，就好像我们过去啊，我们小的时候就常常被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没有？四维八德，这好像觉得就是我们自己感觉到那是维系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伦常的一个基础，对不对？现在大概都没有了，对不对？过去我们要读四书五经，在四书来作为考试，现在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整个的核心价值是崩溃的，现在整个社会里面的这个整个核心价值是崩溃的。保罗他是一个学习律法的人，所以他有一种想法，这个律法就是我们讨上帝的喜悦，对不对？律法就是一种上帝给我们的一种话语，要我们怎么样分别为圣，好让你这一位上帝是圣的，我们所过的生活也要是圣的，我们只有这样子才能讨他的喜悦，这个是他的核心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十分之一的奉献去支持有拉比可以来继续来教导。所以这个核心价值对保罗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可是当他听见到了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所传的道理的时候，跟他有很大的一种差异。什么差异？说 这些律法是好的，可是律法确实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去。圣经有这样记载，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虽然知道，可是却做不到。虽然知道，可做不到。保罗也有那样的经历，在罗马书里面说：“我知道为善，可是我却怎么样，行不出来；我不愿意为恶，可是却怎么样，确实常常做出。”所以呢，圣经上记载的，他们就是不断的来献祭，有没有？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五种的祭物，对不对？一想到我们犯的罪，就去献赎罪祭，每一次的不断的，每一年的当中里面还有一天来为所有的百姓、所有的国家所犯的罪，要在上帝面前来祈求他的饶恕。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神的儿子深知道我们的苦痛，深知道我们达不到，所以他愿意来到这个世上，当作祭物被献祭在上帝的面前。圣经上告诉我们，每一次献祭的时候都是流血，那个流血是代表的献上的生命。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刚才我们所献的诗歌的里面，背着十字架走上了那个加勒山哥哥他来的道路，被悬挂在十字架上面。按照圣经上的记载，那是一个最痛苦的一个刑罚之一，他被钉为我们流血。当兵丁要他找人死，要将他的这个脚打断的时候，可是呢，他却是用枪来刺他的肋旁，他的鲜血流出。这一幕就是十字架，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是要来一次的献上，不用再多次的献，不用再多次的到圣殿的地方去献牛献羊来为我们的罪。这一位神的儿子愿意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因着信靠他的缘故，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得称为义，我们的罪因他的缘故而能得了赦免，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而他要求的不多，他没有要我们做好多的事情才能够来领受这个，不需要我们付任何的金钱，他只有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接受上帝的爱，接受他所成就的救恩，就可以来领受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称我们为义。所谓称义啊，在我们的现在的中文本有一个很好的翻译，能够把这个称义的意思更说出来。在罗马书，因信称义那个义变成因信可以与神和好，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怕躲一样。我不知道在座的那个成长背景怎么样，我成长背景我很怕我爸爸，过去的背景里面爸爸都是权威的，对不对？假如我今天那个时候小学考三科吧，国语这个数学社会啊，假如我三科都考100分的时候，我回家走路都有风啊，到我爸爸面前的时候我就不用怕爸爸多三三多多。不过如果我考的没有达到他的标准的时候，我就尽量藏躲。我告诉你们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竟然能够做这么漂亮的事情。我那一次的考试，我记得是考296分，没有达到300分。在那个时候的爸爸都要我每一次都考300分的，怎么办呢？月考大部分就是考完一个礼拜就会发成成绩单，所以爸爸就问说考几分啊，我说还没有发表。一天过去，爸爸可以相信，两天没有发表。可是你知道，早期的爸爸妈妈有些时候会看你的书包，对不对？我心里想，万一如果我放在书包的里头，他看见了怎么办？万一如果我放在我的口袋里面，他说你这个口袋鼓鼓的，给我看一看，那怎么办？所以我就想藏起来吧。你知道我爸爸的那个年代里面呢，他们喜欢抽烟的，叫新乐园抽，是高级的。新乐园是有锡箔纸的，所以我就去捡了地上的锡箔纸，因为万一考卷撕了怎么办？所以呢，就用好几张的锡箔纸，然后把这个考卷三张，把它三张把它折叠好，折叠好以后呢，要放学的时候呢，我 还看东看西望，我不需要我传我有人知道，都看见没有人了以后，赶快在那个教室旁边不是有树丛吗？以前都在浇花，对不对？树丛比较那个土比较松，就挖一个小洞，然后怎么样盖了起来，看没有人就跑了。然后回到家的时候，爸爸说：“烤箱挖了没有？”“没有。”我竟然可以盯个一个礼拜。后来我的爸爸问老师的是：“烤箱有了没有？”我不得已，我知道拿出来给他说：“我考的标杆就是66分。”我爸爸的标准是300分，我因为没有考到300分，我怕看见到他，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成绩很好。我是6年当班长啊，所以成绩很好。爸爸对我的要求就是这么高，所以所谓的因信称义、因神和好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达到他的标准的时候，你一点毫无恐惧，跟他的关系是正常的。但你达不到的时候，你就躲藏，你又觉得不配，那种关系好像有一点奇怪的感觉。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讲到的，上帝。因着神的儿子缘故，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不用有任何的恐惧，这就是因信而传而成义的道理。今年是路德，马丁路德，一般我称为改教500年，500年，所以今年有好多的教会神学院都在研究这个路德改教500年以后对教会界、对社会、对整个人类有一些的影响。我们学校也会在今年的10月份接近他的他是10月31号，我们的接近那个时候呢，也会有一个研讨会，我们的神学院的每一个老师从不同的专业都要谈这样的一个议题。大概在1年多前的时候，我受邀到莱比锡去讲道，德国莱比讲道，讲完道以后，我就请同工带我特别到威丁堡，因为这个莱比锡离路德把那个95条钉在那个教堂的门口，那个很近，大概搭火车1个多钟头我就可以到，所以我特别的去调练，特别的去参观。那我有一些的想法，路德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到了当时候的教会走偏的，就好像保罗在这个时候看见到腓立比的教会走偏的一样，心里面的焦急一样。因为从保罗来讲，他是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背景当中，那么看重到了这个所谓的在行的律法可以称义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里面，他听见这一群基督徒在传，人做不到，只有借着相信接受神的儿子一次所献上的祭，让我们可以得以称义，在神的面前他就称我们为义，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对保罗来讲简直不能够接受，而且感觉到好像是把他所一向看为的核心价值要完全的来崩溃一样。所以保罗他就起来要来把基督徒下在监狱里面，他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按圣经记载他到当时要去的大马色那个地方也要把基督徒下在监狱的里面。可是在这个路途当中，是保罗生命历程的整个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他在往大马色路上发生有这么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9章记载说，主的光向他显现。当向他显现的时候，有一段的对话，保罗说：“你是谁啊？”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保罗说：“你不是已经在，曾经在十字架上面死了吗？我也亲自看见你吧。”埋葬在这个坟墓的当中里面呢，按照我的了解，你是死得其所啊？为什么死得其所？如果你去读律法书，就会记载这个话。这个记载就是说，如果有人传，有人要带领，不管他行神迹也好，不管他用什么教义的领导也好，要离开独一的耶和华信仰的这种真神的话，都应当将他处死。而且处死的方式是要将他什么？要将他钉在杆上，钉在杆上，把他立起来的意思。这在摩西的五经的里面，《申命记》里面有记载这个地方。耶稣是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被立在杆上？ 所以保罗以为就是了了，因为你所传的道理好像是要使我们偏离的一样，就是了了。怎么在这个时候你从死里复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件事情是使基督教跟犹太教完全的不同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初期的人，刚才我已经介绍犹太教，对不对？很多人以为基督教基督的门徒跟犹太教没有什么两立，只不过是犹太教的另外一个支派而已，一个学说的想法而已。这个是保罗在那个地方，他要跟这位复活的基督有见这样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沟通，这样的一个见到了复活的基督的时候，对保罗有很大的一个内心上的冲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崇拜，我们来纪念主的这个复活，这是非常重要。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好像我们想出来的东西，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当中的事情，是真真实实在历史当中的事情。就好像历史当中里面我们有拿破仑，对不对？拿破仑曾经发生过一些的战争，怎么这样子，或者是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情一样，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历史当中的事情，这是我们应该要肯定。而且保罗在那个地方是见着了这位复活的主，这位复活的主不是单单只向保罗显现，也向他的门徒显现，以他们有同在的四十天的时间才从地上升天，现在在父的右边。弟兄姊妹，保罗在那个地方马上想，如果你真的就像你的门徒跟你自己所宣告，因为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人家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在那个时候没有客气，耶稣在那里如果说客气的话就不对了，对不对？耶稣说，你说的是当讲，你说的是我人就跌倒了不倒了，怎么可以在这位神的面前来这样的质问他呢？所以你说的是，也因这个缘故被捉拿了。犹太人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大胆，你是神的儿子，难道还有第二个神吗？所以就将他捉拿，接下来应该的审判。保罗知道这个道理，如果他真的就是神的儿子，那他想不懂为什么这么样大有能力的上帝儿子会被一个有限的人把他定罪，而且被刑罚在十字架上，甚至是死，什么道理？这还能困惑了保罗。保罗按照圣经的记载说，跟主耶稣在对话当中有一道光，对不对？光照着他，甚至到他眼睛都看不见，那个感动到那么大的地步，保罗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从他所传讲的信息当中，他甚至明白，原来不是别人，原来就是上帝的爱。罗马书里面说，为一个人为一个义人，有人肯跟着他死，我为他死，为什么？有个理想，对不对？可是为着罪人，为一个不值得的人来死，没有人愿意。常常有时候我们这样讲说，我为你牺牲值得，可是我为你牺牲不值得，不值得就不会牺牲，对不对？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说，为一个罪人不值得吧，可是神的儿子竟然，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这个光不是别的，这个光就是一道上帝的感动，让他的顿悟，让他的了解，原来上帝是这样爱我，爱到的地步肯将他的独生儿子差派到这个世上来，来解决我久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为的目的就是要让我可以跟上帝，可以跟上帝和好连接在一起，让我能够活出来真正实实上帝造我们的时候那种荣耀的人生。保罗在那里折服下来，他完全折服下来，领受了这就是上帝的爱，这个爱激励很大。弟兄姊妹，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说，有人说我有一点点宗教狂，这样子狂妄，他说如果有的话呢，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现在我们做父母的人常常告诉孩子说，你去教会可以的， 但是不要信得太迷哦，有没有这句话？不要信得太深哦。我告诉你，我们的信仰啊，如果没有达到那个地步啊，我们还没有摸到那个信仰的本质。我们家里面都插花吧，对不对？最近我们要评鉴，所以那个插个花的味，那个气氛就不一样，对不对？可是不插花也不会死，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家里的米缸没有米了，那就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那是跟你的生存有什么生命的联系有关系，对不对？信仰不是那个家里好看一点点，说信的基督教高贵一点点，不是。信的基督教是跟你的生命有很大的一种的关联。保罗他对于信仰的执着，他说我以前不认识基督，我还逼迫基督，可是他仍然这样子给我成为基督徒，而且还选择我做他的仆人，我怎么承担得起？没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保罗不能自己，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一个人被爱所激励的，常常会做很多疯狂的事情。弟兄姊妹，你们都做过妈妈了，在做很多的妈妈了。我们希望一觉到天亮，对不对？可是你的孩子偏偏不跟你合作啊，对不对？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一个晚上一哭你就身体醒，对不对？一哭就看他是不是奶尿片湿了，是不是要喝奶的，你确实没有怨言，对不对？虽然苦，可是你还做下去，对不对？有点累，可是第二天还是做，对不对？我感觉到这就是一种疯狂啊，就是爱的事情会让你做好多，承担很多你不能够承担的事情。保罗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所以整个保罗他完全了解，他从此要传的信息不再是律法的信息，律法带领他到了基督的面前，所以他说我定的志向不在你们当中传别的信息，只有一个志向，一个信息，就是基督和他定十字架的信息。这也就是今天主的教会不断在做见证的基督和他定十字架的信息，而这一位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因之缘故让十字架上面所得胜的信息来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死让我们得胜的死亡，也得胜的罪的一种的诠释。可是当他听见到主的教会竟然有人在传说信仰基督不够，尤其是外邦人，外邦人里面要信仰基督要先做犹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所谓做犹太人就是男丁受割礼，然后要守犹太人的节期，守各样的犹太人的礼仪等这类问题。保罗说除了基督以外再加上一个事情，那就不是我所传的福音。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我过去的，我过去以为只有犹太教的这个方式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他说我以前以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什么？都当个游神，是我丢掉的垃圾，怎么会有人再把垃圾拿了起来？因这缘故，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告诉他们说千万不能再接受这样的影响。这个就是保罗写给他们的一个真实的言论，要维系的教会一个忠诚的信仰的核心定睛在基督的身上。这个就是保罗写给他们，要让他们能够真在真理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要有喜乐，就是有一种确信，我所行的是行在真理当中，我就可以自由，我就可以真实的喜乐。假如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他们迟早一定会发现他们没有快乐，他们是被律法捆绑住，而不是在基督里面享受一种从基督而来的自由。真理叫我们可以真正实实的自由，自由的本身带给我们真实的应手的喜乐。保罗所要带给他们的信息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弟兄姊妹，保罗在这个地方又接下来告诉我们的是，既然这个就是我领受的信息，我自己生命的改变就是因为基督的十字架，而且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让我可以胜过了罪恶的一种的捆锁，任何的没有一件事情无间可以不摧啊。因为在我们人当中里面，死亡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没有一个力量 可以使我们从死亡的这个阴影当中而出的，把我们都捆在那个当中里面。可是耶稣基督却是从死里复活。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一些的我们奇闻所读到的经文里面，都是因着复活的缘故，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就是表明接下来所结的果子都是一样。基督如果得到的是荣耀的身体，我们这一群信靠他的人也都是要得到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基督徒从此以后对生死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没有经历到死，至少我们活在这个地方我还没死。可保罗说，你不必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再来说，我真的知道复活的大能临在我身上。你可以在还没有到世界的你个人生命的结束当中里面，我就可以去经历到所谓的跟着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经历。刚才我们在那里提到说，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晓得不是单单只是历史上面的知识，晓得是你自己要怎么样，要经历过的意思。弟兄姊妹，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基督的十字架带给我们的不是单单只是一个苦难而已，带给我们的是从死以后他可以得到的复活的大能，得胜的复活的大能。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刚才我们唱的那一首因他活着，我不知道你心里的感动怎么样。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因他活着我有盼望，因他活着我能够胜过一切的软弱。我们所相信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纪念主的复活，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主耶稣复活的事实的一种肯定跟承认，对于未来主耶稣要带领我们从死里复活，跟着他一样，他是出熟的果子，跟着他一样有那复活的永生的盼望。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告诉我们说，你在活在地上的时候，你也可以晓得主复活的大能。阿们。 阿们。 使用我们实际的在地上的生活的当中里面去经历他的复活的大能。不过不要忘记，主是经过受苦，主是经过死，然后能够从死里复活。这个程序是我们基督徒都要经历过的。我不知道今年的这个电视会不会再播一件这个事情呢？在菲律宾呢、啊，总是会有这么样的一个人，他一定要在受难节当中亲自请人家把他钉十字架。不知道诸位还有没有这个印象？菲律宾会不会有这样？不知道今年有没有？过去几年我都看到，他是说要经过跟主同定死。我这个不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去钉在那个地方享受一点苦，大概不会苦下去，不久就被拿出来了，对不对？不是，但是他却告诉我们要去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受苦、同死、同埋葬，然后还要经历一同的复活。其实这个就是指到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成长，一定要经历过这样的历程。保罗在讲因信称义最多的就是在这个加拉太书，最明显，虽然是短，说得很清楚，但是他有那么一节的圣经里面提到，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头。弟兄姊妹，我们信的主，你信主多少分量呢？主在你的生命里面多少分量？我们跟一个人建立的关系是从慢慢慢慢慢慢到一个完全的信的位置。同意这样吗？你初交一个朋友的时候，他所讲的事情你是全然相信还是慢慢相信？我们大概跟人的关系的建立也是如此，包括孩子们跟我们之间的一种的建立的关系，他也是慢慢慢慢慢慢的信任，以致深深的相信我的爸爸妈妈是绝对爱我的。他的体认会从他，从如果从妈妈来讲， 从怀孕的当中，孩子就感受我的妈妈爱我，生了下来了以后喂养我，那种感情是，那种信任是慢慢的建立起来的。保罗在这里方面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信，我们是信基督，我们信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信基督也从死里复活。但是信是个起点，他告诉我们的信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程。我们不仅信是稳固的信，不仅是只是知识上面的领受这个信仰，是生命当中我们要去体认这一位上帝，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是可信的，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有些时候晓得，常常经历过才晓得，对不对？最近呢，我发现到政府开放这个重机车的事情呢，不断的有一些重机车的这个伤害的产生。他们听说喜欢到九弯十八拐地方去，所以就常常发生问题。做父母的常常叮咛说：“开车小心一点啊！”孩子怎么说？知道了。再说一遍，开车小心一点。怎么那么机车？现在我在学会卡车，我不知道什么卡车，说你怎么那么卡车？原来是比机车还更大型，叫卡车。做儿女的总是说：“我知道了，我开车小心一点了。”可是他猛吹这个油门，等到他发生了以后，假如他死了就不知道了。可是如果他没有死，他说：“爸爸妈妈，我真的知道开车要小心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他开了车以后不小心滑跌也好，碰撞也好，不仅仅是机车坏掉，最要紧的是身体受了伤害，那个影响就很大。请问，爸爸妈妈的叮咛说你要小心开车，他晓不晓得要开车要小心啊？可是等到他真正发生一点问题的时候，他晓不晓得开车要小心啊？那个晓得有没有成分上的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晓得、认识、知道，大部分都不是指理性而已，他所说到的是一个生命的交流当中里面所知道的复活的大能。弟兄姊妹，让我们的信仰真的去这样经历它。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信主的时候是让主全然的充满我们，我们愿意经历跟主一同的受苦，我们跟主甚至是将自我的老我、自己的意愿都完全的放下，愿意让主的意思成为我的意思，主的意念成为我的意念，主的道路成为我的道路。你有没有发现到，你有很多追求的事情达不到，有很多你不愿意的事你临到了，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的上帝可能比我们更加的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好处。有的时候我们放不下，为什么我要达到的达不到的？为什么我没有期盼的发生了呢？我告诉诸位，上帝对我们永存赐福给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上帝多爱我们，他愿意把这样的福气给我们，他为你我所安排的是真正是好。放下我们这些，让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你就发现到主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可能要试下是你想不到的恩典。保罗他身上可能有一根刺，我们研究新约人啊，说会不会保罗是眼睛有一根刺，他的眼力不好，因为他曾经写信的时候他签名啊，我们看见到保罗那个签名的字啊很大，所以他的保罗有近视或怎么样我不晓得，他常常以这个为苦，他说我三次求主啊把我这个刺拿掉，一次没有，两次没有，三次没有，是我求好多次没有。可这个问题还在那里。后来他明白了，他说：“原来这根树是帮助我不要骄傲，让我常知道我是人。我虽然是使徒，我是人，仍然要定睛常常仰望主，不让我骄傲。虽然我仍然有困难的过程中，可是我却不断的仰望他。”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呢，就是要仰望主啊，对不对？我知道他的恩典够我所用，他在软弱人的身上要更多的显出什么？他丰富的一种恩典在我身上。我常常这样讲， 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软弱的当中里面，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一个一帆风顺的人很容易变成骄傲的人，一个一帆风顺的人常常不会体谅别人，一直等到你真的有那么经验的时候，你才能够深深的体谅别人。有一些的德性是有些时候不是靠着一帆风顺才能够学会的，可能都在软弱苦难的当中里面，你才能够真正实实的学会。我们的上帝他应许我们，虽经过苦难，虽经过软弱，甚至到死亡的边界，他应许他的恩典永远同在，而且让我们在那里去经历复活的大能，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身上。不要小看我们，只要我虽然是小，可是只要神的大能临在我身上，就能够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请说阿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去经历，让他的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们身上，不要依靠着我们自己，让神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们身上。你会发现到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你不能够想象的，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来成就在我们身上。保罗跟你我一样，并不是一次到位，他说我不是完成完全的，我只是忘记背后怎么样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走。如果你晓得刚才我提到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信主是很奇特的，他是一个荣枯的家庭成长，他的爸爸希望他做一个律师，所以他上了大学，在那个时候上大学不容易，得了学士学位之后他在去主修法律。我们现在很多人直接大学就读法律系，可在美国的地方他们不是要读完大学才能读法律的，就是跟古代一样，读完了大学以后才能分科，他要去读法律，他也得到了当时候的硕士学位。不过有一天他跟他的好朋友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有个事情发生了，天上放电闪电下来以后，竟然把他的朋友击倒而死，路德吓了一大跳。如果今天是击打我的话，我预备好了可以去见上帝的吗？他发现他没有预备好，所以他又想到了在这个世界当中里面诸多的试探，诸多的软弱，我怎么预备我自己？在他的想法最好的地方就是跑到修道院去，所以他就跟他的父母亲说，我不再做律师，我要去面对那个比这个做地上律师还更重要的，因为他要迎接上帝，有没有？我要预备我自己迎接上帝，我一定要。所以他就跑到了修道院去。按照我们所了解到的，保路德到修道院当中没有快乐，因为你知道，我们忙忙碌碌啊，常常会让我们应当注意的事情啊，都不去注意。可是如果你更多的亲近上帝，让上帝的声音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向我们的良心说话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是特别敏锐的。就好像我们如果平常不照镜子，对不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镜子擦干净以后，越看你自己的时候就越清楚哪里有脏了，对不对？路德越亲近上帝的时候，好像是越亲近看得见镜子一样，更看见他自己。平常以为无所谓的东西，越看自己的时候就越不安稳。我也常常讲啊，我们常常说信耶稣有平安，我听到很多的见证，像我刚刚礼拜五我请周神志牧师，周神牧师大家可能认识他，来当我们的讲员，他就讲这个话，他说以前做基督徒，因为他们是五代基督徒啊，做基督徒糊里糊涂了，后来在大学信主了以后，他说我做了基督徒，没有做基督徒还觉得自己不错，那做了基督徒真正生命改变了以后才发现到说要有平安啊，越做基督徒越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他以前糊里糊涂就过去了，现在在很认真的时候就发现到自己要做的善达不到，对不对？不行的恶就存出来，越加的被指责了，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平安。路德也是如此，他原先是希望进到那里看能不能够更使自己灵性可以提升一点点，没想到他内心上没有平安，没有平安。 路德进到路德修道院里以后，他继续读神学，后来他也得到了神学博士。只有在神学博士之后，他才可以有教导的资格，所以他还教导三本书：旧约的诗篇、新约的加拉太书跟罗马书。而新约的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刚才我讲过，最主要的是讲什么？讲因信称义。因为路德他以为他的上帝好像是检察官一样，好像是警察一样。哎，你怎么搞的？红灯你闯红灯，哎，你怎么做了这不应当的事情？我要把你当现行犯抓起来。他一直以为上帝就是一个好像斤斤计较，一天到晚就是看你哪里犯错了，我要赶紧指责出来。所以他怕了要命，吓得要死。可是，一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明白到了，原来我的熟悉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赏赐给我们。这位上帝对他来讲，不再是一个检察官，是真的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都肯把他独生子给我们的。所以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你只要相信他，上帝就因着他的缘故接纳你为成为神的儿女。就在那么一刹那当中的里面，像使徒保罗一样，原来上帝的光光照他，那么明白上帝就是爱，他完完全全了解。所以从此之后，即使我今天还不够，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成熟不是一下一步登天，同意吗？假如我们揠苗助长，只使这个生命败坏，没有办法持续成长。他突然明白到，我总要有个起点吧，我成为神的儿女总要有个起点吧。原来那个起点不是别的，就是因着基督为我所成就，是我生命的起点。然后不管我表现得好表现得不好，我的父亲永远接纳我是他的儿女。阿们。不论我表现得好不好，天上的父亲因着基督缘故就称我为义，因信就成为神的儿女。可是我并不能够因此缘故停在这里，我要继续往前走。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要不断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不是我以为已经得着了，可是我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靠得住，经历一个与基督一同受苦，然后甚至是死。这个死不是真实身体的死，是真的把我自我都完全放下，让神复活的大能临到我的身上，或许主就可以让我得到他所要我得到的。我巴不得今天早晨我来宣讲，在复活节的当中里面，我在说你我因着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历史的事实，我们成为了有永生盼望的人。可是不要忘记，在我们还没有到达天堂去的时候，在地上的当中里面，我们也可以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人世当中的里面，看起来我们好多危难，看起来我们有好多的困难，可是只要我们能够来依靠他的时候，你就看见到他给我们的大能是何等的好的。我跟我的同事一起的勉励，有一些我不愿意的通通发生了。105学年度就是从2016年的8月1号到2017年的7月31号。我们学校竟然在这一年当中经过数次的评鉴。本来啊，教育部的评鉴是告诉我是在2018年。我明天说这次去开会，他说你们学校一定在2018年。隔一个月去开会说你们变成2017年。而且是所有学校的第一名。我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们学校那个评鉴中心的执行长可能也有不是天主教基督教的信仰，因为他是从辅大来的。他说你们第一个做评鉴有上主的美意。我们认了，可是这一年里面我们经过四次的评鉴，我说我跟我的同事们说，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要特别仰望他的一年，一个按照我们的分量，从最轻的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当中，我们发现到这个历程里面，我们的同事没有埋怨，我们的同事晚上加班没有埋怨，一粒一休没有带给我困扰。 因为我们爱主，我们承担这个苦，但是当我们经历过的时候，我们一起欢乐，我们就经历到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晓得主跟我们同在。弟兄姊妹，我勉励你们，当我们今天在纪念主的复活的时候，不仅是对这个事情有这么样的盼望，更重要的是让他复活的大能临及你我个人的身上，你的身体，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种种的困难，仰望他，让复活的大能临到你的身上，愿神赐福给你。 今天给我们的提醒，那我们在这样的这一首回应是爱喜乐生命里面，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的时 候，心若不能隔绝他的爱，I'm sorry.